息， 自强不息， 率先领域走出困境，要拼再创奇迹呀，新好运 新好运， 大胜利 大胜利， 今年更加要努力要努力， 今年更加要努力更加要努力， 欢天喜地 欢天喜地， 恭喜新年有个好消息，事业顺利 事业顺利， 春风满面人人得意， 新天地 新天地， 有活力 有活力， 新好运 新好运， 大胜利 大胜利， 今年更加要努力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，过去的时光 手牵着手呀，肩并着肩。